仅新单曲 Starboy 强势突榜，前阵子的维密大秀上，他又与超模前女友 Bella Hadid 尴尬同台，音乐事业和私生活都如此火花四溅，让人想不关注都难。作为一名暗黑系的 R&B 歌手， The Weeknd 因为盆栽头造型而火遍中国，被乐迷亲切称为盆栽精。当然他毒药般的丝滑唱腔确实相当迷人，电影50度灰当中的 Earned It 就是 The Weeknd 的大作。当然了，我们今天不会深入探讨 The Weeknd 的音乐成就，只想好好谈谈他在时尚圈的作为。讲真的，这年头娱乐圈不好混，歌手们不染指时尚圈似乎就无法彰显实力。因此在去年狂揽两座格莱美之后， The Weeknd 就在加拿大同乡 Drake 和 Bieber 的带领下正式迈入时尚圈。凭借他个人独特的风格和男装杂志 GQ 的肯定，这位年度时尚先生创立了他的个人品牌 XO。跟其他一众玩票选手相比， The Weeknd 在个人品牌的经营上显得异常用心，他坚持每季都设计新品，前不久还借单曲 Starboy 的大热之势，在老家加拿大开启了以 Starboy 为主题的 Pop Up 商店。此外他今年还和大人哥 Alexander Wang 成功合作，推出了联名系列 1XO。 紧接着 Puma 又瞄上他的热度，请他来担任全球品牌大使和创意合作者。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2017年，我们有希望看到 The Weeknd 为 Puma 设计的独家系列。类似值得一提的合作还有快销巨头 H&M 的邀约。由此看来，我们的盆栽哥不仅音乐才华了得，时尚嗅觉也是相当可以呢。 My street version. My 100.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有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寂寞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但愿是场梦，对你当初的心动，我自有办法抗拒认同，然而全无用，投入所有已断送，我在笑着痛，你也不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暗中多少个黑洞，看着似是爱星空飘送，曾如何情重，曾是真挚与自信，却要我掉进这半空中，总爱千种刺痛，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掌管可始终相拥，眼泪却没沟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在这世界那一个时空，可跟你往日重逢。 深情的演唱来自 Eason 陈奕迅黑洞，时间来到了9:09，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转眼之间啊，我们又迎来了周五，相信呢很多人对于周五呢都是非常的期待，尽管呢在这一周因为咱们空气污染比较严重这个原因啊，导致咱们现在要单双号限行，但是我相信这样呢也是丝毫影响不到大家迎来周末的好心情。而在最后一个工作日当中，在今天9点到10点的节目时间段里呢，我依然会送出奖品，你要做的就是只需要和我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告诉我今天周五你的心情如何，关注并且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会有机会可以得到我送出的精美礼品。同样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今天周五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啊，记好了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我呢将会作为探店 DJ 来出现在开发区的东方蜘蛛 KTV。

也只能看你扬长而去。黑暗中，你的城是否依然那样温存？依偎在他的怀中，你是否依然做着我们的梦？是否给你的爱不够，才会让你的相思成痛？还是你只是忘了说，你的爱总是居无定所？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沉默冻结了我的心，不管多么不愿意，也只能看你扬长而去。黑暗中，你的唇是否依然那样温存？依偎在他的怀中，你是否依然做着我们的梦？是否给你的爱不够，才会让你的相思成痛？还是你只是忘了说，你的爱总是居无定所？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吴宗宪演唱的《流心》。那说到吴宗宪呢，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多半都是觉得，哎，他的主持功力非常的好，然后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风格是非常的幽默，以至于让我们忘记了其实人家呢这个作词作曲包括唱歌都是非常的棒。其实往往呢我们感受到他主持节目的时候是幽默的风格，但是人家唱歌的时候却走的是这种很深情的路线啊，同样也是非常的不错。时间来到了9:35，您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作为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姐妹篇，那电视剧《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也是终于在12月11日是在浙江卫视正式与观众们见面了。那在开播当日呢，剧方也是再次发放了一个福利，就是发布了由金志文倾情献唱的主题曲《认定》的 MV， 轻快的歌词与粉红甜蜜的剧情完美搭

但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深知幽深的秘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张你的心。 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 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影， 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深知又深的秘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 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一首无印良品《掌心》，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啊，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其中呢，看到“必我渡你成魔”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那个，哎，董真今天的要互动的话题是什么？然后我就说了啊，你肯定没在听我的节目，因为我认为如果你要是听我节目的话，肯定就不会在微信平台上再问我了。然后这位朋友呢也是特别贴心的，就赶快录了一个音频啊，就是我刚刚正在做节目的时候说的话，然后他录成一个小音频给我发了过来，就是来证明自己其实他在听节目，只不过呢好没太注意啊这个话题是什么。所以我也是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咱们在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周五你的心情如何。那这位朋友呢也是接着又看看啊，又给我说了，他说了这个周五呢他的心情挺好的，然后呢准备在周末的时候去吃一下鲜味捞火锅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在咱们台听节目的好处就是你又知道哪里有美食，然后又可以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同时还可以和我们主持人互动，同时还有这个精美的礼品可以拿走，反正是那么多的好处。也是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好音乐。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也是把第一份惊喜送给你，就是东方之珠的欢唱券。稍后呢我也会把具体的领奖时间和地点告诉这位朋友。那同样呢，其他参与互动的朋友继续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如果你足够幸运就可以获得我送出的第二份礼品。接下来的时间依然好音乐，来自张学友如果爱。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

搜索新好音乐，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其中灰姑娘的小王子这位朋友呢，就和我来互动了。他说到今天的心情非常的好，毕竟呢明天是周末了。虽然看天气预报呢说明天开始有雾霾了，但是不要让坏天气影响到我们的好心情。同时呢，他也说到了本打算啊是带孩子出去玩会儿的，但是可能如果要是天空不作美呢，如果天气不好，就选择在家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这位朋友说到了听你们电台好久了，从还没有主持人每天都是歌曲开始到现在第一次互动。哇，那这位朋友真的是我们元老级的这个听众了啊，忠实的粉丝了，也特别感谢你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的确啊，从没有主持人开始，那大概应该是在2011年的下半年开始啊，我们是2012年才有的主持人，所以真的也就是说我还不在这个电台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关键的是呢，这位朋友是第一次互动就能被我赶上，也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要送出的就是我们的儿童剧门票两张啊，也就是说如果天气不好呢，你可以带上孩子然后去剧院去看一下非常可爱非常精彩的演出，也是不错的。所以稍后呢也是把这个领奖的时间地点告诉你。那同样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呢，同样更不要灰心，因为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其他的奖品要送给你。为什么会从下周开始继续送奖品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啊，快到年底了，这一年快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我的 Music Forty 呢是一直没有给大家送礼品，那现在呢到了年底了，也该再给大家送一些其他的小礼品了啊。所以这次我也是申请成功，从下周开始我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送出礼品，如果你想得到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上午的 Music Forty。 继续好音乐，来自张碧晨，下一秒。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 S60L XC60XC90 厂家限时直销会邀您共赏。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最好

穿，我其实不坚强，就这样还可以一如往常。你问起我幸福吗，我该怎么样回答，谁能懂得一个等待的人无法解答。也没有觉得可惜，一个人也过得平静，虽然回忆依然充满我呼吸。多傻，要是能忘我怎会放不下，你的话打开了记忆的阀。也许我们不像往幸福的方向，你前进我却在原地停下。多傻，还在期待不真实的梦想，早该明白回不去了，对吗？我其实不坚强，就这样还可以一如往常。看着你的臂膀紧紧拥着的他，眼泪却为什么不听话。明明这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三转， 来自曾经的超女刘惜君演唱的《多傻》。时间来到了10:10，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爱情会让人陷入沼泽，那听许美静的歌曲也会让你感觉到你是在和这个女人在爱情当中一起来经历，一起成长。她坚持着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宣泄着自己的心情。许美静，影子情人。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小鲜肉赵永新演唱的《说过的不算》。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歌的一些动态啊。香港艺人张若昀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最好的时光》的 MV 呢，近日也是进行了首播。据了解呢，这支 MV， 张若昀团队呢也是远赴这个台湾高美湿地来取景拍摄，将自然的美景与最唯美美的视觉是融合为一，那整支 MV 呢拍摄的是更加的唯美动人，其中歌词部分也是用非常简洁抒情的语言来描写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同时呢也是激励自己，同时又渴望未来。整首歌曲是显示出了江若琳那种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和对于生活充满热爱的情怀。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他和王若琳的这个风格是不太一样，因为王若琳呢走的是很温柔的路线啊，然后是诠释自己的心情。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在音乐当中则是更加凸显个人的风格。有请王啸坤，故意。 整个城都睡雨沉重，红白蓝的车灯，今夜又会把谁带走？有人炫耀赤裸，像水浓的发愁，夜晚很属于我，唱引你恩赐的寂寞。不是我故意，只是贪恋爱情。如果我能忽略回忆，我不忽略回忆。 下的痕迹，留下的痕迹，留下的痕迹。 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欢迎回到 Music 40， 我是董真。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运动员孙杨呢表示说啊，自己2016年其实最大的遗憾就是里约奥运会仅仅是取得了200米自由泳的金牌。那说到对于2017年呢，他也是希望能够在报名完的这个全运会上面啊能够获得冠军。那他呢是报名了100米的自由泳啊，也是希望大白杨这一次真的能够发挥得非常出色。而另外一位在泳坛呢非常受人关注的运动员呢，就是宁泽涛。他呢现在是如果能够办理好转业的问题，那在规定期限内回归河南队，那明年呢就可以出现在全运会的泳池当中。所以说这个孙宁争霸也将会成为最火爆的对决，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期待。那在这里呢也是预祝他们二位呢能够训练的情况非常的好，能够在明年的全运会发挥出色，取得好的成绩。继续听歌，来自小虎队爱。 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

disappear. I was aching to be somewhere near. Your voice was all I heard. I was shaking from a storm in me, haunted by the specters that we had to see. Yeah, I wanted to be the melody above the noise, above the hurt. I was young, not dumb, just wishing to be blinded by you, brand new. And we were pilgrims on our way. I woke up at the moment when the miracle occurred. Heard a song that made some sense out of the world. 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邓真。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郑秀文《舍得》。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郑秀文非常经典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虽然平时我们是听惯了郑秀文的舞曲，但实际上呢，她更擅长的是抒情曲风。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她也是用非常诚恳，然后是略带甜味的唱腔，娓娓道出了都会女性勇于舍得之后的自信与坚定。郑秀文《舍得》，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春来的温柔

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了。人的承诺全是假的，妄想的证明算是真的，没话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人说过全是假的，不讲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Let me be, yeah. Let me hurt, yeah. Hate the heavens, you don't understand. Let me cry, yeah. Let me cry, yeah. Wind blowing, blowing, the people laughing.起高那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累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来自朴树，且听风吟。时间来到了11:11，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很多人喜欢孙燕姿的歌曲呢，多半是因为她的音乐让人充满希望和快乐，是属于那种给人很有力量的感觉。那你会迷恋她的笑容，很真实，很有力量，很阳光。而孙燕姿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够代表一种心情，所以现在的你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其实都可以有那么一首歌能够唱出你的内心世界。孙燕姿，绿光。 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似乎圆满，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便是眺望眼神。 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田馥甄灵魂伴侣，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英皇娱乐旗下歌手容祖儿呢，最近也是正式推出了国语新歌《装傻》的 MV。那此次的国语新曲《装傻》MV 呢，也是力邀到了著名导演黄中平来亲自为其操刀打造。那影片当中的容祖儿也是完美的再现了身为乐坛天后的华丽唱功，还有动人的旋律加上丝丝入扣的诠释，也是抒发了对于爱情的无限感慨。瞬间，整首歌曲也是将人们的思绪带入到了千变万化的情感世界当中。其中呢，这支 MV 的画面当中，他坚定有力的眼神也是直击观众的内心，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同时更是展现出了容祖儿对待音乐的坚定的态度。我相信也正是因为他对于音乐的这种坚定的态度，才会让容祖儿在香港乐坛还有在咱们内地都能够有这种天后的地位。那接下来的这位天王呢，其实同样他对待音乐也是非常的坚定执着，所以在娱乐圈当中呢，他也有拼命三郎的这个称号。有请刘德华《漫步人生路》。 岁月

擅长许下愿望，你会感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生命总不会只充满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也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彩虹泪光。 随心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很多卫视的跨年晚会呢，都会大打回忆牌，比如说江苏卫视呢，最近也是爆料说啊，他们的回忆杀呢又将会重现，而给出的最新消息就是林俊杰和潘玮柏也将会确认加盟。那他们二位不仅会同台斗歌，同时呢还会互呛对方的这个代表作。那在跨年夜用音乐来陪伴大家一起重温经典，两大音乐才子也将会同台飙歌，相信一定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盛宴。而接下来的这位天后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粉丝也是非常期待她能够出现在某家卫视的跨年晚会上。有请刘若英，我不想念。 永远不了。

街，你外套上有他的风，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肩膀，借你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借你闭上头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 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短发。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1996年的12月13号呢，张惠妹是发行了一首歌曲《姐妹》，那这首歌也是让她一鸣惊人，同时也因此让她成为了歌坛天后。而在这首歌曲发行20周年之际，也是张惠妹出道20周年的日子，所以她也是将心中的感恩和感动是全部唱到了字里行间。那她酝酿了好几个月重新编曲，并且是翻唱了自己当年的成名曲《姐妹》，用来呢是献给支持她的歌迷和20年来一路帮助过她的华语乐坛幕后的人员。那说到这首今年20周年的翻唱版《姐妹》，同时也是被称之为是《姐妹2016平行宇宙版》，也是在上一周啊，就是在这一周12月13号当天也是正式曝光。那新版不同于20年之前张雨生制作的首版那种 非常青春热情，而这一次的新版本呢，则是更贴近张惠妹现在的心境，再搭配上陈振川所谓他写的口白，所以娓娓道出了对于张惠妹是对于他的歌迷的感谢和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那同样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送上一首充满回忆的歌曲，那这位听王他的当时的成名曲很多歌曲也是非常的经典，有请周杰伦轨迹。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Thank you.

在 Boogie MV 中，吴建豪向带给他最大影响的 Motown 魔城音乐致敬。不仅如此， MV 中还为歌曲特制了 Boogie 经典头盔，以及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中经典的时光机。洛杉矶的最潮舞曲节奏融合吴建豪的不羁舞技，真是忍不住要跟着 MV 一起跳起来。 这次概念我觉得就是不羁嘛，就不要限定一定要什么样的造型，一定要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就觉得音乐不羁就跟人生一样，也要一种冲动之类的。 不仅音乐不羁，舞蹈不羁，造型不羁，其实吴建豪的演技也非常不羁。在新近热播的《锦绣未央》当中，吴建豪正以对不羁的眉毛成功抢镜，成为热议话题。但随着剧情深入，吴建豪成功让观众的注意力从他的眉毛过渡到了他的角色上，并又成功收获了一众电视粉丝的追随。从 F4 解散之后，吴建豪一直没有停滞过向前的脚步，唱歌、跳舞、演电影、参加综艺节目，歌艺演技越来越精湛的吴建豪，接下来的演艺事业一定会更精彩的。 Now,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My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之间只有我们该多好， 我和梦想之间没有距离该多好， 我和音乐之间没有广告该多好。 纯粹音乐体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FM 100.5 Music 40，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 MyFM。 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 暖心的歌曲来自郁可唯，原谅不美好。其实在我们生活周围呢，可能会遇到很多不美好的事情，其实关键就在于你的心态，就是用那种包容和原谅的心态去面对一切，那我相信这些不美好也会变成美好的。时间来到了12:08，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e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方大同在去年呢，是在网络上首发了自己的全新单曲《听》，那这首歌曲呢，是涵盖了比如说 R&B 还有嘻哈以及流行摇滚等十足多元的音乐元素。那方大同呢，游刃有余的流畅制作，也是凸显了他多方面的全能音乐风格，更是代表了他对于世界这种源源不断的音乐灵感。演绎了精彩丰富的音乐编曲之外，方大同他那独特的唱腔

和少女时代演唱的 Mr. Taxi，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那离一年一度的跨年晚会呢，只剩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此前传出湖南卫视、还有浙江卫视以及东方卫视、江苏卫视等都将会加入到这一场的跨年大战当中。但是呢，最近有网络上啊就爆出了说，这个湖南卫视还有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因为至今还没有拿到他们的播出牌照，所以呢，他们或许将会通过网络渠道来放送自己的节目。那说到湖南卫视，他们的跨年演唱会呢，也是把日期来做了一个调整，就是在电视上直播呢，电视上来播放呢，将会是在2017年1月1号晚上播出。那作为很多人很期待的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原来31号是看不到了啊，也并不一定，因为呢，也是传出说湖南卫视他们将会以这个芒果 TV 会员的优先的播出方式呢，大家也就是说可以在12月31号晚上是可以从网络上看到。那1月1号的晚上呢，湖南卫视也将会以电视播出的形式来向观众呈现。不过呢，这两版晚会的内容却有所区别。比如这个芒果 TV 播出的网络版呢，则会加入到更多的互动元素，而卫视播出的版本呢，则是在视听效果上会结合最新的设备和技术，给观众也将会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不管你将会选择哪一版来观看啊，相信都不会让你失望的。那接下来继续送上我们好听的歌曲，来自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地老

things, did things that we didn't mean. And we fall back into the same patterns, same routine. But your temper's just as bad as mine is. You're the same as me. When it comes to love, you're just as blinded. Baby, please come back. It wasn't you. Baby, it was me. Maybe our relationship isn't as crazy as it seems. Mayb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a tornado meets a volcano. All I know is I love you too much to walk away though. Come inside, pick up your bags off the sidewalk. Don't you hear sincerity in my voice when I talk? Told you this is my fault. Look me in the eyeball. Next time I'm pissed, I'll aim my fist at the drywall. Next time, there will be no next time. I apologize, even though I know it's lies. I'm tired of the games, I just want it back. I know I'm alive. If she ever tries to f***ing leave again, I'ma tie her to the bed and set this house on fire. I'm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由瑞哈娜演唱的 Love the way you li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上海东方卫视的大型原创音乐挑战节目天籁之战在经过九场激烈厮杀，那本周日呢也将会迎来半决赛，也就是四位天籁唱将莫文蔚、还有费玉清及杨坤、华晨宇也将会各自与挑战者组队来交战。那同时这一次的舞台呢也是增加了一枚强大的火力，就是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叶倩文也将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加盟担当神秘守关人。但是挑战者呢其实对此他们并不害怕啊，显然也是有备而来。所以说这个神秘守关人叶倩文是否能够坚守住关卡，那四位明星又将会与挑战者来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更多精彩请关注一下12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9点东方卫视的天籁之战。继续听歌，同样也是请到一位天后级的人物，只不过呢现在他已经淡出了大家的视线，但是他的歌曲还是很好听的。有请张清芳，举棋不定。 说爱顶尖聪明，有些时候却不见风情。曾经经历过几段感情，还是不太了解你的心。当作朋友轻松惬意，爱情举棋不定。 爱情举棋不定，有 心坎里，只求一份安定，平平凡凡找到喜庆。悠悠我的情，猜猜你的心，看来百思不解又想有点默契。天下多情人都想有人疼惜，面对爱不能掉以轻心，难免会举棋不定。 悠悠我的情，猜猜你的心，男女之间的事没有规则可循，其实心坎里只求一份安定。 四分钟好音乐不接断，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是 Gary 曹格。 每次听过都会被感动的一首歌，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每个人呢，如果你在睡前呢是喜欢过度思考，这样呢只会让你在睡觉之前是非常的精神，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你睡觉前的一个小时之内啊，应该避免大量的交谈，还有加班工作以及挑灯夜读等活动。那不妨呢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尝试做一些个感性的活动。那这个感性的活动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收拾房间，还有听音乐、倒垃圾、遛狗等等。那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过度思考。那另外呢，其实有规律的感性生活也可以暗示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我们就要睡觉了。那这个是晚上要做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中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继续来听我们的好音乐，有请李荣浩、李白。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淮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被放入，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首陈晓东比我幸福，时间来到了12:49，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 Music Forty 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吃过午饭的你是否现在有些困意了呢？在这个时候，下午的节目也将会是你最好的朋友，听过之后它可以帮助你赶走困意和疲惫。后面的时间呢，所以是依然是交给 Suki 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董真，提前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千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